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十三集完结篇。 绑住我哋啊！ 点解你哋都咁中意问埋啲咁白痴嘅问题噶 ？Bell 喺边啊？ 个贱人咪喺你身边咯 ！Bell，Bell， 点解我嗌嘅佢都冇反应嘅？你究竟对 Bell 做咗啲乜嘢啊？ 你应该问佢对我做咗啲乜嘢先至啱。呢种水性杨花嘅女人，不得好死！ 你究竟想点啊？放开我哋啊！ 放开你哋！你以为我傻？放咗你哋去报警捉我啊 ！Anna， 爹哋， 黐线噶，佢就系警方一直通缉紧嘅变态杀 杀人狂啊！ 哇，我变态，变态得过嗰啲中意玩弄感情、对爱情不忠不义嘅人。我话俾你哋知，我只不过系替天行道，铲除呢啲危害人家嘅社会人渣嘅啫。 唔系咁嘅 ，Frankie， 你误会啦，彪真系冇一脚踏两船噶。 唔会？你当我傻嘅？吓、啊？我有俾机会佢噶，到咗最后一下，佢都仲呃我，冇同我讲出真相。咁嘅人，有一次就一定有第二次。我唔会再俾机会佢伤害到我一次，佢应该得到惩罚嘅。 Anna， 你同佢讲咁多都冇用噶，佢已经失去理智噶啦。 你点解要咁对我哋啊？ 因为你哋多管闲事，阻止我惩罚呢对奸夫淫妇咯。唔会再俾机会你破坏我替天行道啊！ 咁 Helen、Jess 同 Katrina 咧，佢哋无辜噶。 无辜？你唔好咁天真相信佢哋啦。等我话个真相你知。Helen 中意玩一夜情，到处同啲男同事同上司搞暧昧。Jess 中意玩弄啲男同学，当佢哋系狗咁呼之则为，挥之则去咁利用佢哋。Katrina 更加抵死，佢背叛个未婚夫，害到个未婚夫跳楼自杀噶。你几个女人对爱情都不忠不义，抵死啊！ 你变态噶！ 你哋一个二个都要抵死，一个二个都要抵死。你哋死咗之后，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纯洁，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噶啦。 点会咁噶？点会变成咁噶 ？Anna， 唔好喊。 对唔住啊 ，Andy。 做咩无啦啦讲对唔住啊？ 如果唔系我一意孤行，你就唔会搞成咁。 唔关你事噶。嗱，我哋一定可以离开呢度嘅，一定。我唔会俾你有事噶。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Danny，Danny，、我哋要谂办法离开呢度，你仲得吗？ 应该得噶， 匿埋你我身边，我帮你咬开条绳，一有机会，你带 Anna 同 Bell 离开呢树。 咁你咧？ 我会想办法的啦。 唔得啊，咁做太危险啦。 放心啦，我唔会有事噶。 唔好啊！ 你放心，我应承你唔会俾自己有事。Danny， 快啲过嚟！喺佢未察觉之前，我哋要尽快。唔好乱喐啊！佢未发现，你快啲同 Anna 同 Bell 松绑先，快啲啊 ！Bell，Bell 你醒下啦 ，Bell 啊 ！Danny， 快啲帮 Anna 松绑啊！ 哦，得啦 ，Andy， 喂啊，帮你松绑啊！好啦，走啦！喂，佢嚟紧啦， 嚟唔切啦！我挡住道门，你哋由窗嗰度爬出去啦。 Andy 啊， 喂，你哋走先。 哦， 好嚟噶。 你想玩嘢？好，我就同你玩冇大嘅。 走啊！再唔走，就嚟唔切噶啦。 唉，一切应该安全的啦。Anna， 帮我睇住阿 Bell 啊，我要接啲经过啲车。 点会咁嘅 ？Andy 焕然仙月嘅幽灵白影行咗去大海国度。 做咩仲未有车经过噶？啊 ，Anna， 做咩呆晒咁啊？ 唔得，我要翻去救 Andy， 边个就交俾你啦 ？Anna， 你咁做好危险噶， 我唔理得咁多啊、 ！Anna， 唔好啊 ！Anna，Andy， 你千祈唔好有事啊！ 放走对奸夫淫妇！ 你应该变成杀人狂，我唔会俾机会你再伤害任何人嘅。 我睇你有咩本事啊！死都要同你同归于尽！ Andy 把声啊！我因你遗影入咗去。Andy 你喺边啊？你影下我啦 ，Andy！ 入边点会弄成咁噶 ？Andy！Andy 啊 ！Andy！Andy！Andy， 我终于揾到你啦！ 点解？点啊？仲走翻嚟啊？ 我唔可以俾你有事噶，唔可以啊！ 傻女，你咁做危险噶。唔好喊，识到你系我呢世人最幸运嘅事。 我都唔可以冇咗你噶，我要救你出去。你忍下，我移开啲扎住你嘅木头先。得啦，我哋走啦。 你撤啦，快啲走啊！ 我唔走啊！佢有灵魂，要行近 Andy 身边，我唔会俾机会伤害 Andy 噶。走开啊！走开啊 ！Anna， 你 系啊，快啲走啦 ！Andy， 抱住佢，你成我要好好生存落去。 Anna， 我放弃啊！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Anna， 你嘅难瞓猪啊！捱咗咁耐先醒， 做咩揽得我咁实啊？ 我想永远记住呢一刻，可以遇到你系我呢世人最幸福嘅事。 我都系。 你未问过我嘅，如果可以选择，我会选择俾你早离开呢个世上，定系俾你迟啲离开呢个世界嘅咩？当时我冇答你，不过而家我有答案啦。 Andy， 我会选择俾你早啲离开呢个世上。 点解？ 你知唔知啊？我唔可以想象我嘅世界冇咗你会系点？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啊 ？Andy 啊 ，Anna， 你要应承我。冇咗我，你要坚强，要开开心心咁生活落去，知唔知啊 ？Andy， 只系你今晚讲嘢怪怪嘅， 有咩？嚟啦，好好瞓一觉，瞓醒之后就会重新开始。 Andy，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透明的。 Anna， 我爱你， Andy， 永远永远都这么爱你。 Andy， 不要离开我。 Andy， 再见了 Anna。 Andy， 不要。医院度噶，点解我冇事嘅？我明明俾林露丽嘅横梁砸中噶。Andy 喺边啊？病房门前企住嘅系 Andy 嘅幽灵白影，冇可能噶，冇可能噶！我明明将披灵手铐戴喺佢手上，佢点？ 你担心死我了，终于醒了，真是谢天谢地啊！你喊乜嘢啊 ？Bell， 我昏迷咗几耐啊？ 成半个月啦。 Andy 咧，佢而家点啊？ 佢 点啊？你话俾我知啊！ 我带你去见佢啊。不过你应承我，唔好咁激动。你不要那么激动啦，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不如你告诉我，他现在情况怎样？ 好彩李Sir发现你们发现得早，所以他才没有生命危险。那 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医生说虽然 Andy 已经度过危险期，不过脑部受到严重震荡才会导致他昏迷不醒。 不可能的，怎会这样？ 是警方发现你们的，他们说 Andy 用身体护住你，不让倒塌的横梁伤到你，所以横梁砸到他的头。 他为什么这么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Anna， Anna 不要这样。 我一个人静啊。 我在外面等你，有什么事你记得叫我。 Andy， 我明明将只披灵手铐戴在你手上的，你怎会有事的？为什么这么傻？ 醒翻，不过情绪唔系几稳定。 佢知道咗 Andy 嘅事啦。 日日最衰都系我，如果唔系我，你哋就唔会发生咁嘅事。 冇咁啦，你都唔想噶嘛。 如果唔系我黐埋 Frankie 度，佢哋就唔会搞成咁。 Frankie 真系变态噶，佢搏晕我。穿着我的衣服去杀 Katrina， 教祸于我，这样事都做得出，好彩警方查明真相，如果不是我真的水洗都不清。 如果 Andy 有什么事，我真的过意不去啊。 Bell 说不要这么自责啦，我相信 Andy 吉人自有天相，他会很快醒回的。 Danny 啊，我之前这样对你，你一点都不生气我。 这样说没有就肯定骗你的了。 不过谂深一层，其实我自己太执着啫。感情又真系唔可以勉强嘅，更何况一直以嚟都系我自己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啫。 Danny 啊， 我冇事、啊。如果真系嬲你嘅，我都唔会嚟揾你啦，系嘛？ 嗯， 好啦，冇眼湿湿啦。Anna 啱啱醒翻，我应该开心之嚟噶嘛，食翻啦。 嗯， 咁就啱啦。我都系中意见到你笑，记住啊，笑多啲。 Auntie 啊，唔知点解啦，嗰晚之后我再都见唔到幽灵白影嘅出现。师父话有人帮我避开咗呢场劫数，我好肯定嗰个人系你，系你成全我。你已经昏迷咗好耐啦，点解仲唔肯醒翻啊？知唔知啊？自从我醒翻嗰晚见到你嘅幽灵白影之后，你再都冇出现喺我面前。你究竟去咗边？你知唔知我好挂住你啊？有一晚我梦见你啊，你笑住同我挥手，好似同我道别咁。不要，我不想和你分开。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希望那晚有事那个人是我，不是你。我知道你听到的，不要再分了，好吗？明天再来探你。 离魂记第十三集完结篇，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Danny 邓慧豪饰演， Frankie 郑其元饰演。 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